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英国人的这种话，显然是仇恨逼着他说出来的。他因为在别的方面无可责备伯爵，就骂他吝啬。啊，您知不知道他在阿杜尔买的那座房子？ 当然了，您所知道的是哪一方面的？你想知道他为什么买房子吗？ 是的， 伯爵是一个投机家，他将来一定会在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室里弄得自己倾家荡产。他认为他所买的那所房子附近有一道像巴尼利斯、罗春和卡德斯那样的温泉，他想把他的房子改成德国人所说的那种寄宿疗养院。哼，他已经把整个花园挖掘过两三遍了，想找到温泉的泉源，但是没有成功，所以他不久就会把他临近的房子都买下来。我讨厌他，我希望他的铁路、他的电器急报、他寻觅的温泉会弄得他倾家荡产。我正在等着看他失败，不久那一定会实现的。 啊，你们争吵的起因是什么？ 在英国的时候，他勾引我一个朋友的太太。 您为什么不向他报复呢？ 我已经和他决斗三次了。英国人说，第一次用手枪，第二次用剑，第三次用双手长剑。 那么那几次决斗的结果如何？ 第一次他打断了我的手臂，第二次他刺伤了我的胸部，第三次造成了这个大伤口。喏、哦， 英国人翻开他的衬衫领子，露出一处伤疤，伤口的疤痕还是鲜红的，证明这是一个新伤。 所以我是他的仇人，我相信他一定会死在我的手里。 但是那位密使说， 据我看来，您现在似乎还不能杀死他呀。 哼， 英国人说，我天天都在练习打靶，每隔一天格里塞要到我家里来一次。 莱克想打听的事情已经打听完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那个英国人所知道的事情似乎仅止于此了。警察总监的使者站起身来告退，向威玛勋爵鞠了一躬。威玛勋爵用英国人那种僵硬的腔调规规矩矩地还了他一个礼，然后当他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回到寝室里，一手扯掉他那浅黄色的头发，他那暗红色的髭须，他的假下巴和他的伤疤，重新露出基督山伯爵那种乌黑的头发和珍珠般的牙齿。至于回到维尔夫先生家里的那个人，并不是警察总监的密使，而是威尔夫先生。检察官威尔夫虽然没有打听到真正满意的消息，但他已经安心不少。自从在阿杜尔赴宴以来，他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这几天正是七月里最炎热的日子，马瑟夫先生如期在星期六举行舞会，时间是在晚上10点钟。在伯爵府的花园里，高大的树木轮廓清晰地衬托着缀满金色星星的天空。今天整天都像要下暴雨，天空上现在还浮荡着一层最后的薄雾。楼下的大厅里传出华尔兹舞和极乐舞的极旋的乐曲，百叶窗的窗缝里透出灿烂的灯光。 这时花园里只有十个仆人在那儿准备晚餐，他们刚刚接到主妇的命令，因为天气已越来越晴朗了。在这以前，晚餐究竟应该在餐厅里或草坪上的长天幕下举行，始终还不曾决定。但那缀满星星的美丽的蓝空已使草坪占了绝对的优势，花园里挂满了彩色的灯笼，这是按照意大利的风俗布置的，席面上布满了蜡烛和鲜花，这种排场世界各国豪华的席面上处处都一样，不必多讲。马瑟夫伯爵夫人吩咐过仆人以后又回到屋里去，这时正巧来了许多宾客，吸引他们来的多半不是由于伯爵的地位崇高，而是由于伯爵夫人的款待有趣。因为由于美西迪斯的风格高雅，你一定可以在他的宴会上找到一些值得叙述或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值得模仿的布置方法。登格拉斯夫人本来有点不想到马瑟夫夫人那儿去的，因为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几件事情使他感到很烦恼。但是那天早晨，他的马车碰巧在路上和维尔夫先生的马车相遇，维尔夫先生做了一个手势，于是两辆马车并拢了起来。维尔夫先生说，马瑟夫夫人那儿你去不去？ 不去。 登格拉斯夫人回答， 我的身体不太舒服。 您错了， 维尔夫郑重地回答，您应该在那儿露面，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就去。 于是两辆马车又向他们不同的目的地前进。所以等格拉斯夫人来了，她不但人长得美，而且服饰也华丽动人。她从一扇门进来，美西迪斯正好从另一扇门出现。伯爵夫人派阿尔佩去迎接登格拉斯夫人，阿尔佩走上前去，对登格拉斯夫人的打扮讲了几句恰如其分的恭维话，然后让她挽住她的手臂引她入座。阿尔佩向四周观望。 您在找我的女儿是不是？ 登格拉斯夫人含笑说，我承认是的，阿尔佩回答。难道您能这样残酷，没有带她来吗？ 别着急，她遇到了威尔夫小姐，他们两个搅在一起了。你瞧，他们跟着我们来了，两个都穿着白衣服，一个捧着一束山茶花，一个捧着一束勿忘我花。但请告诉我， 您想知道的是什么？ 基督山伯爵今天晚上来不来？ 17个了，阿尔佩答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哈哈，我的意思只是说，伯爵似乎是一团烈火。阿尔佩微笑着回答，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您是第17个了。伯爵是时代的宠儿，我向他道喜。 您对每一个人都像对我这样回答吗？ 啊，不错，我还没有答复您，您不会失望。我可以看到这位大人物，我们是特权阶层里的人物。 您昨天有没有去听戏？ 没有。 他也在那儿。 啊，真的？那位怪人有没有做出什么新花样？ 他还能没有新花样吗？昨天演的是瘸腿魔鬼，伊丽莎跳舞的时候，那位希腊公主看得出了神。那一场卡丘加舞跳完以后，他把一只珍贵的戒指绑在一束花球上，抛给那个可爱的舞星。那个舞星为了表示珍重这件礼物，在第三幕出场的时候就把这枚戒指戴在了手指上。哦，那位希腊公主呢？她来不来？ 哦不，那一点只能使您失望了。她在伯爵家里的地位还不够明白。 等一等，让我留在这儿吧。你去跟威尔夫夫人谈谈去，她很想跟你讲话呢。 阿尔佩对邓格拉斯夫人鞠了一躬，向威尔夫夫人走过去。当她走近的时候，维尔夫夫人张开嘴巴像是要说话的样子。 哦，我敢随便跟您打赌， 阿尔佩打断了他说，我知道您要说的是什么事。 什么事？ 假如我猜对了， 您承不承认？ 承认。 人格担保？ 人格担保。 您是要问基督山伯爵到了没有，或会不会来？ 哼，一点都不对。我现在所想的不是他，我是要问您有没有接到弗兰士先生的什么消息。 哦，有的，昨天接到了一封信。 他告诉你什么了？ 他和那封信同时启程。 嗯，好吧，那现在我们说说伯爵吧。 伯爵会来的，不会使您失望。 您知道他除了基督山以外另有一个名字吗？ 哦，不，这我不知道。 基督山是一个岛的名字，它有一个族姓。 哦，那我从来不曾听说过。 嗯，那么我比您消息灵通了。他姓柴康。 哦，这是可能的。 他是马耳他人。 那也是可能的。 他是一个船主的儿子。 真的？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大声宣布出来，您就可以大获成功。 他在印度服务过，在塞萨里发现了一个矿，到巴黎来是想在阿杜尔村建立一所温泉疗养院。 哦，阿尔培叔，我敢断言这实在是新闻。哦，对了，我可以讲给别人听吗？ 可以，但要小心，每次只讲一件事情，别说是我告诉您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刚发现的秘密。 谁发现的？ 警务部。 那么这些消息的来源？ 是昨天晚上总监那里得来的。你也猜想得到，巴黎对于这样一位不寻常的豪华人物很惊奇，所以警务部去调查了一下。 好，现在手续齐备，可以借口伯爵他有钱，把他当作流民逮捕起来了。 老实说，假如关于他的情况调查不是那样对他有利，这种事情无疑是会发生的。 哦，可怜的伯爵，他知道自己所处的危险吗？ 我想不知道吧。 那么应该发发慈悲心去通知他，他来的时候我一定这样做。这时一个眼睛明亮、头发乌黑、髭须光亮的漂亮的青年过来，向维尔夫夫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阿尔佩和他握握手。夫人，阿尔佩说，允许我向您介绍马西米兰·莫莱尔先生，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是我们最出色、最勇敢的军官之一。 我已经有幸在阿多尔·基督山伯爵的家里会过这位先生了。 维尔夫夫人回答，带着显然很冷淡的态度转身就走了。这句话，尤其是说这句话的那种口吻，浇冷了可怜的莫莱尔的心，但一种报偿正在等候着他。莫莱尔转过身来，在门口看到一张美丽的白面孔，白面孔上的那一对蓝色大眼睛正凝视着他，那对眼睛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但他手里的那一束勿忘我花却已慢慢地举到他的唇边。这种致敬的姿势，马西米兰·莫莱尔懂得很清楚，他的眼睛里也含着同样的表情，把他的手帕举到嘴唇上。于是这两尊活的石像隔着整个房间的距离默默地互相凝视着，一时忘掉了他们自己，甚至忘掉了世界。但在他们那种大理石式的外表底下，他们的心却在猛烈地狂跳。他们本来即使互相再多呆望很多时候，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出神状态，因为基督山伯爵刚进来。我们已经说过，伯爵不论在哪儿出现，他总能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并不是因为他的上装，他的上装虽然简单朴素，他的裁剪也没有什么新奇怪诞的地方，也不是因为那件纯白的背心，也不是因为那条衬托出一双漂亮的脚的裤子。吸引旁人注意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他那苍白的肤色 他那漆黑的卷发，是那种这样宁静泰然的表情，是那一对这样乌黑抑郁的眼睛，是那一张轮廓这样清楚，这样易于表示高度轻蔑的嘴巴。大家向他注视的是这些东西。比他更漂亮的人或许还有很多，但没有哪一个人的面貌比他更有意义，假如可以用意义这两个字来形容表情的话。伯爵身上的每一件东西似乎都有其意义，因为他已获得了经常不断的思想的习惯，所以无关紧要的动作也会在他的脸上表示出无比的精明和刚强。可是巴黎社会是这样的好奇，假如除此以外没有一笔包围在神秘气氛中的大财源，这一切或许还是不能赢得注意的。这时他正在无数好奇的眼光的注视之下，一面和人略作招呼，一面向马瑟夫夫人走过去。马瑟夫夫人正站在摆着几只花瓶的壁炉架子前面，已从一面与门相对的镜子里看见伯爵进来，并且已准备和他相见。正当伯爵向马瑟夫夫人鞠躬的时候，马瑟夫夫人带着一个开朗的微笑向他转过身来，他无疑以为伯爵会和他讲话的，在伯爵那方面，伯爵也以为夫人会和他讲话，但双方都保持着沉默。于是仅仅在一鞠躬之后，基督山伯爵就迈步向阿尔佩走过去，阿尔佩热烈地接待伯爵。啊，您见过家母了吗？阿尔佩问。见过了，伯爵回答，但我还没有见过令尊。瞧，他就在那面，在和那一小群大天才谈论政治呢。真的？基督山伯爵说。那么那边的那些先生都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了？我倒没有猜到他们是哪一类的天才。您知道天才是有各种各类的啊。那边首先是一位学者，哦，就是那个个子很高看上去很干瘪的人，他在罗马附近发现了一种蜥蜴，那种蜥蜴的脊椎骨比普通的多一截，他立刻把他的发现在科学院提出，那件事辩论了许多时候，但最后决定他的发现是正确的。我可以向您保证，那节脊椎骨在学术界很轰动了一番。而那位先生本来他只是荣誉军团的一个骑士，就此晋封为军官。哦，基督山伯爵说，据我看这个十字章是刺得很应该的，我想要是他再多找到一节脊椎骨的话，他们就会封他做司令官了吧。非常可能，阿尔佩说。哦，那个穿蓝底绣绿花的上装的人是谁？他怎么竟想出一件这样的衣服？哦，那件衣服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是共和国想出来的。共和政府曾委托大画家戴维给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设计一种制服。真的？基督山伯爵说。那么这位先生是一位科学院院士吗？他在上个星期已被推举为一位学者了。他的特殊天才是什么？他的天才，我相信他能用小针戳兔子的头，他能使鸡鸭吃茜草，他能用鲸须挑出狗的脊椎骨髓。为了这些成绩，他就被推举为科学院的院士了吗？啊，不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但法兰西科学院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我就要告诉您了。看来似乎是因为，一定因为他们的实验大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喽。啊，不，因为他们的书法非常挺秀。这句话要是被那些脑袋受针戳的兔子，那些骨头被茜草染红的鸡鸭，以及那些脊椎骨髓被挑的狗听到，他们一定会伤心死了。 阿尔佩大笑起来。而那个呢？伯爵问。 哪一个？ 是的，那第三个。 哦，穿蓝色衣服的那个。 是的。 哦，他呀，是伯爵的一个同僚，曾极力反对贵族院的议员穿制服。他是自由主义派报纸的死对头，但因为他在制服问题上反对朝廷的意思，报纸上倒很为他捧场，据说就要派他做大使了。 他是凭什么资格入贵族院的？他曾编写过两三个喜剧，在世纪杂志上写过四五篇文章，为部长大人捧过五六次场。 哦，说得妙，阿尔佩子爵。 基督山伯爵微笑着说，您是一个很有趣的向导，现在请您帮我一个忙，可不可以？ 什么事？ 别介绍我认识这几位先生，假如他们有这个意思，您先来提醒我一下。 这时伯爵觉得有人抓他的手臂，他转过身来，原来是邓格拉斯。 哦，是您吗，男爵？ 哈、哦、您为什么要称呼我男爵呢？ 邓格拉斯说，您知道我对于我的头衔并不重视，我不像您阿尔佩子爵，您很喜欢您的头衔是不是？嗯， 当然喽，阿尔佩回答，我要是没了头衔就一无所有了，而您牺牲了男爵却依旧不失为百万富翁。 不幸，基督山伯爵说，百万富翁这个头衔可不像男爵、法国贵族或科学院院士那样可以终身保持的。譬如说，法兰克福的百万富翁、发布银行的大股东法兰克的波尔曼最近就已宣告破产。 真的？ 邓格拉斯说，脸色顿时苍白。 是的，我是今天傍晚得到消息的，是一个跑差来告诉我的，我有100万存在他们手里，但及时得到警告，在一个月以前就提出来了。 啊！邓格拉斯喊道，他们开了一张20万法郎的汇票给我。 您可得小心一点，他们的签字只值5厘。 是的，但是太迟了，邓格拉斯说，我已经付掉了。 好， 基督山伯爵说，又去了20万法郎，加上以前， 嘘，别提这些事情， 邓格拉斯说。然后他向基督山伯爵凑近了一步，又说， 尤其是在小卡法尔康的先生面前。 说完以后他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向他所指的那个青年人走去。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祝你一路顺心，祝幸福作伴到今生。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登格拉斯向基督山伯爵凑近了一步，嘘，别提这些事情，尤其是在小卡法尔康德先生面前。说完以后，他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向他指的那个青年人走去。阿尔佩离开伯爵，去和他的母亲说话，邓格拉斯也已去和小卡法尔康德聊天。基督山伯爵暂时只剩下独自一个人。这时候，大厅里非常热，听差拖着摆满冷饮品的茶盘在各处穿梭似的往来。基督山时时地擦抹着额头上的汗珠，但当仆人把盘子送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却退后一步，他不吃解热的东西。马瑟夫夫人的眼光没有离开过基督山伯爵，他看到盘子来来往往，而基督山伯爵却什么都没有碰，甚至还注意到他后退的那种动作。 阿尔佩， 他问道， 你注意到没有？ 什么，妈妈？ 我们请伯爵来吃饭，他从来都没有接受过。 啊，是的。哦，对了，他在我那儿吃过早饭。真的，那次他还是初次到巴黎社会露面呢。 但是你的家并不是马瑟夫先生的家，自从他来到这儿以后，我就在注意他。 是吗？ 是的，他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伯爵是非常节食的。美丽西斯抑郁地微笑了一下，他说， 走过去，等下一次盘子送来的时候，务必请他吃些东西。 为什么，妈妈？ 听我的话，阿尔佩。 梅西第一次说。阿尔佩拿起他母亲的手吻了一下，走到伯爵身边，又有一只摆满冷饮品的盘子送了过来。梅西第一次看到阿尔佩想劝伯爵吃些东西，但伯爵固执地推却。阿尔佩回到他母亲那儿，他的母亲脸色非常苍白。 是吧？你看到他拒绝了吧？ 是的，但是您何必因此难过呢？ 你知道，阿尔佩，女人的心是很奇怪的。我喜欢看到伯爵在我的家里吃些东西，即使一粒石榴也好。或许他过不惯法国式的生活，喜欢吃别的东西吧。 哦，不，在意大利的时候，我看他什么都吃。显然他今天晚上不想吃东西。 或许， 伯爵夫人说， 他是在热带过惯了的，他可能不像我们这样怕热。 我想不见得，因为他诉苦说他感到几乎要窒息了，还问我为什么不把百叶窗也像玻璃窗那样打开。 的确，这倒是我想起了一种方法，可以试试他是否故意不肯吃东西。 于是美第西斯离开了大厅。一分钟以后，百叶窗全部打开，透过那些垂下素心花和女尾草的窗口，可以看到点缀着各种灯笼的花园和摆列在帐幕底下的餐桌。玩牌的、跳舞的、谈话的，全都发出一声欢呼。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吞吸那飘进来的微风。这时，美西迪斯重新出现，他的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了，但神色很镇定。他一直向他丈夫为中心的那群人走过去。 哦，别把这几位先生拖住在这儿，伯爵。我想，他们大概愿意到花园里去透透气，不愿意在这里受闷，因为他们不是在玩牌。 啊，一个风流的老将军说，我们不愿意单独到花园里去。 那好吧，我来领路。 他转向基督山，又说： 伯爵，您可以陪我去走走吗？ 对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伯爵几乎踉跄了一下。他向麦迪西斯盯了一眼，那一瞥的时间实际上极其短暂，但伯爵夫人却似乎觉得有一个世纪之久。他把他的手臂递给了梅西迪斯，梅西迪斯挽起他的手臂，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用他那只纤细的小手轻轻地触碰他。于是他们一同走下那两旁列着植竹花和山茶花的踏蹄，在他们的后面，一个20人左右的人群高声欢呼着从另一扇小门里冲进花园。马瑟夫夫人和她的同伴走进一条树木列成的拱廊，两旁都是菩提树，这条路是通到一间温室去的。 大厅里太热了，是不是伯爵？ 是的，夫人。您把门和百叶窗都打开，想得真周到。当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伯爵觉察到梅迪西斯的手在颤抖。但您，他继续说，穿着那样单薄的衣服，只披一条纱巾，或许您有点觉得冷吧。 您知道我在领您到哪里去吗？ 伯爵夫人说，并不回答基督山的问题。不，夫人，基督山回答，但您知道我并没有拒绝。 我们是到温室里去，您瞧，那间温室就是在这条路的尽头。 伯爵望一望梅西迪斯，像是在问他，但他只是默默无言地继续向前走。基督山也不说话。他们走到那间结满了美丽的果子的温室里，这是虽是七月里，但却依旧在用人工的温度代替阳光的热力来使果子成熟。法国的阳光常是这样稀少。伯爵夫人放开基督山的手臂，摘下一串紫葡萄。 瞧，伯爵， 他微笑着说，但那种微笑的表情是这样的悲哀，使人几乎觉得可以在他的眼眶里看到泪水。 您瞧，我知道我们的法国葡萄是无法和你们西西里或塞浦路斯的相比的，但您大概可以原谅我们北方的阳光吧。 伯爵鞠了一躬，后退一步。 您拒绝吗？ 梅西迪斯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说，请原谅我，夫人，基督山答道，但我是从来不吃紫葡萄的。梅西迪斯让葡萄从他的手里落到地上，叹了一口气。临近的墙头上垂着一只美丽的桃子，也是用人工的热度烘熟的。梅西迪斯走过去摘下那只果子。 那么吃了这只桃子吧， 他说。伯爵还是不接受。 什么？又拒绝？ 他的声音是这样的凄婉，似乎在控制哭泣。 真的，您太使我痛苦了。 紧跟着这幕场面的是长时间的沉默。那只桃子和葡萄一样也落到地上。 伯爵， 梅西迪斯用一种哀恳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说， 阿拉伯有一种美丽的风俗，凡是在一个屋顶底下一同吃过面包和盐的人，就成了永久的朋友。 我知道的，夫人，伯爵回答，但我们是在法国，不是在阿拉伯。而在法国，永久的友谊就像分享面包和盐那种风俗同样的稀少。 但是， 伯爵夫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基督山，两手痉挛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紧张地 气都喘不过来似的说， 我们是朋友是不是？ 伯爵的脸苍白的像死人一样，血冲进他的心，然后又向上涌，把他的两腮染得通红。他的眼睛水汪汪的，像是突然眩晕的人一样。当然了，我们是朋友，他答道，我们为什么不呢？这个答复和梅西蒂斯所希望的是相差太远了。他背转过身去，发出一声听来像呻吟似的叹息。 谢谢你。 于是他们又开始散步。 阁下， 在他们默默地走了十分钟以后，伯爵夫人突然喊道， 您真的见过那么多的东西，旅行过那么远的地方，受过那么深的痛苦吗？ 我受过很深的痛苦，夫人，基督山回答。 但你现在很快乐了。 当然了，因为没有人听到我悲叹的声音。 你现在的快乐是否已经融化了您的心呢？ 我目前的快乐相等于我过去的痛苦。 你没有结婚吗？ 伯爵夫人问道。我结婚，基督山打了一个寒颤，喊道，那是谁告诉您的？ 谁都没有告诉我，但有人在戏院里看到您常常和一个年轻可爱的人在一起。 他是我在君士坦丁堡买的一个奴隶，夫人，是一位王爷的女儿，我把她认作我的女儿，因为我在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人可以爱。 那么您过着独身的生活吗？ 我过着独身生活。 你没有姊妹，没有儿子，没有父亲吗？ 我一个都没有。 您怎么能这样生活呢？对人生没有任何依恋的东西吗？ 那不是我的错，夫人。在马耳他的时候，我爱过一个青年姑娘，当我快要和她结婚的时候，战争把我带走了。我以为他很爱我，能够等待我，即使我死了也能忠实地守着我的坟墓。但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这种事情在20岁以上的男子原是很普通的。或许我的心比旁人更软弱，比处在我同样地位的那些人更会痛苦，其差别也只是如此而已。伯爵夫人停了一停，像是要喘一口气。 是的，而您在您的心里依旧保存着这个爱情。人是一生只能恋爱一次的，您后来有没有再见过他？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回到过他所住的那个地方。 在马耳他？ 是的，在马耳他。 那么他现在是在马耳他？ 我想是的吧。 你已经宽恕他，原谅他使你所受的种种痛苦了吗？ 是的，我饶恕了他。 但不只是他，你依旧还恨使你和他分离的那些人吗？ 伯爵夫人手里还有一小串那种芬芳的葡萄，这时就站在基督山的面前。他说， 吃一点。 夫人，我是从来不吃紫葡萄的。基督山回答，像是这个问题以前并没有提到过似的。伯爵夫人用一种绝望的姿势把葡萄抛进最近的树丛里。 太固执。 他轻声说，基督山依旧不动情，好像这种责备并不是说他似的。这时候阿尔佩跑了进来。 哦，妈妈，他喊道，发生了一件大祸事了。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伯爵夫人问道，像是从梦中醒过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似的。 哦，你说是一场祸事吗？是的，一定是出了祸事了。 威尔夫先生来了。 怎么了？ 他是来找他的太太和女儿的。 为什么？ 因为圣米兰夫人刚到巴黎，带来了圣米兰先生的噩耗。他是离开马赛不久就死的。威尔夫先生正在高兴的头上，已是不能了解那件祸事，或不能相信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弗兰蒂小姐一听到话头，又注意到他父亲那种小心的样子，就立刻猜到了全部真相。那个打击对他像是晴天霹雳一样，他昏倒了。 圣米兰先生跟威尔夫小姐有什么关系呢？伯爵说， 他是他的外祖父，他是来催他和弗兰氏结婚的。 啊，真的？ 嗯， 阿尔佩说， 弗兰氏现在得到缓刑了。为什么圣米兰先生不也是邓格拉斯小姐的外祖父呢？ 阿尔佩，阿尔佩， 马瑟夫夫人用一种温和的责备的口吻说， 你在说什么呀？哦，伯爵，他非常尊敬你，告诉他他说错话了。 于是他向前走了两三步。基督山用非常奇怪的眼睛望着梅西蒂斯，他的表情是这样的出神，这样的充满着爱慕，以致梅西蒂斯又倒退回去，然后他又上来搀住伯爵的手，同时抓起他儿子的手，把两只手合在一起。 我们是朋友，是不是？ 他问。 啊，夫人，我不敢自称为您的朋友，但我始终是您最恭敬的仆人。 伯爵夫人心里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走开了。他还没有走上十步，伯爵就看见他用手帕去擦眼睛。哦，家母跟您有点不和吗？阿尔佩惊讶地问。 正巧相反，伯爵答道，您没有听到他说我们是朋友吗？他们回到大厅里， 弗兰迪和维尔夫先生夫妇刚离开， 吴云说，马西米兰·莫莱尔也已跟着他们走了。 维尔夫先生的家里的确发生了一幕悲哀的场面，太太和小姐已经去参加舞会去了。维尔夫夫人虽曾尽力劝她的丈夫和他们同去，但他的请求没有成功，检察官威尔夫还是照常把他自己关在书斋里，面前堆着一大叠文件。这一堆文件谁看了都会吃惊，但平常总还是难于满足他那强盛的工作欲。可是这一次，这些文件只是形式而已。威尔夫静处的目的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反省。门已经拴上，仆人那里也已吩咐过，除非有重要的大事，不许来打扰他。于是他在圈椅里坐下来，开始细细地思索这一星期来累得他神魂不安，始终痛苦地在他的头脑里萦回不已的那些事情。然后他并不去碰他面前的那个文件堆，却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摁了一摁密钮，抽出一包宝贵的文件。这包文件整理得很仔细，编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号码，里面所载的是人名和记录，都是他在政治途径上、金钱事务上、法庭上，以及他那些神秘的恋爱事件上的敌人。他们的数目现在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他开始有点害怕起来，但这些名字虽然有力，却曾常常使他满意的微笑，像是一个旅客在到达山顶以后回头俯视脚下那些他曾惊险万状地爬上来的嵯峨的峰峦、可怕的悬崖以及无法通过的峡径。他在他的记忆里把所有这些名字默诵了一遍，又参照名单上的记载重读了一遍，研究了一番。他摇摇头，不，他 低声地说，我的敌人没有哪一个会辛辛苦苦地耐心工作这么久的时间，等到现在才用这个秘密来压垮我。有时候正如哈姆雷特所说的，事实总会升起到人们的眼前，即使用全世界的泥土压住它也是枉然。但是像一个磷火似的，它虽然升起来了，但却会引人走入迷途。一个科西嘉人大概曾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个教士，那个教士就把它宣扬出去。基督山先生或许曾从旁人嘴里听到过，而为了探明真相，但他为什么要探明这件事情的真相呢？维尔夫在思索了一会儿以后这样自问，但这和这位基督山先生或柴康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一个马耳他船商的儿子，曾在塞萨里发现了一个银矿，现在是初次来访问巴黎。他何必要插究这样一个悲惨、神秘和无用的事实呢？布沙尼长老和威玛勋爵，那个朋友和那个仇人所给我的各种消息，虽不尽符合，但据我看来，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断定的，就是不论在哪一个时期，不论在哪一件事情上，不论在哪一种环境里，他和我之间都不曾有过任何接触。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